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第十一章火弩箭第三十三集。 海格的身躯至少是常人的两倍，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哈利差点被他的重量压垮，幸亏罗恩和赫敏及时抢救，一边一个扶住海格的胳膊，把他搀回了屋里。海格顺从地被领到一把椅子里，一下扑到桌上，不可收拾地哭了起来，泪水亮晶晶地流了满脸，滴到乱蓬蓬的胡子里。 海格，到底怎么了？ 赫敏震惊地问。哈利发现桌上摊着一封公文样的信。 这是什么，海格？ 海格的哭声更响了，他把信推向了哈利。哈利拿起来念道： 亲爱的海格先生，关于发生在您课堂上的婴童马身有异兽袭击学生一事，经进一步调查，我们接受了邓布利多教授的担保，相信在这一令人遗憾的事件中您没有责任。 那不是没事了吗，海格？ 罗恩拍着海格的肩膀说，但海格仍在哭泣，他挥了挥一只巨手，要哈利再往下念。 但我们不得不对该婴童马身有异兽表示担忧，现已决定支持卢修斯·马尔夫先生的正式投诉，将此案提交处置危险动物委员会，开庭日期定于4月20日，届时请您携带婴童马身有异兽前往该委员会的伦敦办事处报到，在此期间婴童马身有异兽应妥善拴系隔离，谨致衷心问候。 下面是校董事会成员名单。罗恩说， 可你说过巴克比克不是一头作恶的婴童马身有异兽啊，海哥，我相信他不会有事的。 你不了解处置危险动物委员会的那些家务， 海哥哽咽道，用袖子擦着眼睛。 他们专跟有趣的动物作对。 海格木屋的角落里突然传来一阵响动，哈利、罗恩和赫敏迅速转过身，鹰头马身有一兽巴克比克躺在屋角，大声咀嚼着什么血淋淋的东西，血流了一地。 我不能把它拴在外面的雪地里， 海格哽咽着说， 孤零零的在圣诞节里。 哈利、罗恩和赫敏面面相觑，他们从未完全赞同海格对他所谓有趣的动物的看法，这些动物别人会称之为可怕的怪物，然而巴克比克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危险。实际上按照海格通常的标准，他真算得上是很可爱的。 你必须准备充足有力的辩护，海格。 赫敏坐下来，把手放在海格粗大的胳膊上。 我相信你能证明巴克比克是安全的。 没有用。 海格抽泣道。 处置委员会的那帮魔鬼，他们都是受卢修斯·马尔福指使的，都怕他。如果我败诉了，巴克比克…… 海格迅速用手指在喉咙处划了一下，发出一声长嚎，又一下扑倒在桌上，脸埋在胳膊里。 邓布利多怎么说呢，海格？ 哈利说， 他已经为我做的太多了， 海格呜咽道。 而且手头的事也够他忙的，要把摄魂怪挡在城堡外面，还有小天狼星就藏在附近。 罗恩和赫敏立刻看了哈利一眼，仿佛以为哈利会责备海格没有告诉他布莱克的真相，但哈利不忍那么做，他看到海格那么难过，那么恐惧。 听我说，海格。 他说。 你不能放弃。赫敏说的对，你只需要一场有力的辩护，你可以让我们当证人。 我看到过一个婴童马身有异兽发狂的案子。 赫敏动着脑筋。 婴童马身有异兽被开释了。我去帮你查一下，海格，看看经过是怎么样的。 海格哭得更响了，哈利和赫敏求助地望着罗恩。 我去冲杯茶好吗？ 罗恩说。哈利瞪了他一眼。 每次有人难过时，我妈妈总是这么做的。 罗恩耸耸肩，咕哝道。终于，在得到许多帮忙的保证，还有一杯热腾腾的茶摆在面前之后，海格用桌布那么大的手帕擤了擤鼻子，说道： 你们说的对，我不能崩溃，必须振作起来。 猎狗牙牙怯生生地从桌子底下钻出来，把脑袋搁在海格的膝头。 我最近不大正常。 海格用一只手抚摸牙牙，另一只手抹了把脸。 担心巴克比克，而且没人喜欢我的课。 我们喜欢。 赫敏当即撒了个谎。 是啊，你的课棒极了。 罗恩说，在桌子底下把中指和食指交叉在一起。 弗洛伯毛虫怎么样了？ 死了。 海格哭丧着脸说。 我去吃多了。 哦，真糟糕。 罗恩说，嘴唇在颤抖。 还有那些摄魂怪，让我感觉特别糟糕。 海格说着，猛然打了个激灵。 每次我想去三把扫帚喝酒，都要从他们跟前经过，好像又回到了阿兹卡班。 他沉默了，大口喝着茶。哈利、罗恩和赫敏都屏住呼吸看着他。他们从没有听海格讲过他在阿兹卡班短暂的关押经历。停了一会儿，赫敏小心翼翼地问： 那里是不是很可怕，海格？ 你们不知道。 海格轻声说： 从没到过那样的地方，我以为自己要疯了，脑子里总想着可怕的事情。我被赶出霍格沃茨的那天，我爸爸去世的那天，我被迫让诺伯离开的那天。 他眼里噙满了泪水。诺伯是海格在一次玩牌时赢到的小火龙。 你过一阵子就想不起自己是谁了，根本看不到活下去的意义。我曾经希望就在睡梦中死掉。他们把我放出来的时候，正好像获得重生一样，一切全都想起来了。那真是世界上最美妙的感觉。要知道，摄魂怪可不乐意放我出来。 可你是无辜的呀。 赫敏说。海格哼了一声。 那关他们什么事？他们才不管呢。只要有几百个人关在那里，让他们把所有的快乐都吸走，他们才不在乎谁有罪谁没罪呢。 海格又沉默了片刻，盯着他的茶，然后轻声说道： 我想把巴克比克放走，想让他飞走，可是你怎么向一头鹰头马身有异兽解释说他必须躲起来呢？而且我很怕犯法。 他抬头望着他们，泪水又流下了面颊。 我不想再回阿兹卡班。 这次拜访海格远远谈不上开心，倒是达到了罗恩和赫敏希望的效果。哈利心里绝对没有忘记布莱克，但也不能老是想着报仇了，因为他们要帮助海格打赢与处置危险动物委员会的官司。他和罗恩赫敏第二天就去了图书馆，抱着一大堆书回到空无一人的公共休息室。这些书都是为巴克比克辩护可能用得着的。三个人坐在熊熊的炉火前，慢慢翻动着灰扑扑的卷宗，查阅关于劫掠性怪兽的著名案例，碰到相关的资料时偶尔会交谈几句。 这儿有一条，1772年有个案子，但那头鹰头马神有翼兽被宣判有罪啊，看他们对他干了什么，好恶心。 这个也许有用，看1296年有一头人头狮身龙尾兽袭击了一个人被释放了。哦不，那只是因为所有的人都不敢靠近他。 这时候在城堡的其他地方，五光十色的圣诞节装饰像往年一样布置起来了，尽管并没有几个学生留下了欣赏。走廊上拉起了冬青和胡继生组成的粗彩带，每套盔甲里都闪烁着神秘的灯光。礼堂里照例摆着那12棵圣诞树，树上有金色的星星闪闪发光，一股浓郁诱人的烹饪香味在走廊里弥漫。到了平安夜时，香味浓得连斑斑都把鼻子从罗恩的口袋里伸了出来，满怀希望地向空中嗅着。圣诞节的早上，哈利被罗恩扔来的枕头砸醒了。 嘿，礼物！ 哈利伸手摸到眼镜戴上，在半明半暗中眯眼向床角望去，那里出现了一小堆包裹。罗恩已经在撕扯他自己礼物上的包装纸。 妈妈送的又是一件毛衣，又是暗红色的，看看你是不是也有。 哈利也有，维斯莱夫人给他寄的是一件猩红色的毛衣，胸前还织出了格兰芬多的狮子图案，另外还有一沓家里烤的小圆白果馅饼，一些圣诞糕点和一盒果仁脆糖。哈利把这些东西拿开时，发现底下还躺着一个狭长的包裹。 那是什么？ 罗恩望着这边问道，手里是一双刚拆包的暗红色袜子。 不知道。 哈利撕开包裹，倒吸了一口气。一把闪闪发光、精美绝伦的飞天扫帚滚到他的床单上。罗恩丢掉他的袜子，从床上跳下来细看。 我真不敢相信。 他声音沙哑地说。是一把火弩箭，跟哈利在对角巷时每天去看的那把梦寐以求的飞天扫帚一模一样。他把它拿在手中，扫帚把熠熠生辉，他能感觉到它在颤动，于是松开了手，扫帚便悬在半空中，恰好是他可以骑上去的高度。他用目光抚摸着它，从扫帚把顶端的金色登记号细细地看到那白桦细枝做成的柔韧光滑的流线型扫帚尾。 谁送给你的呀？ 罗恩压低声音问。 看看有没有卡片。 哈利说。罗恩撕开火弩箭的包装。 没有。我的天哪，谁会为你花这么多钱呢？ 哈利说。他完全懵了。 我打赌不是德斯里家，我打赌是邓布利多。 罗恩一边说一边围着火弩箭转来转去，欣赏到光彩夺目的每一寸。 他匿名给你送了隐形衣，但那是我爸爸的。 哈利说。 邓布利多只是把它转交给我，他不会为我花几百个金加龙的，他不可能给学生送这样的礼物，所以他才说不是他送的。 罗恩说。 怕马尔福那样的饭桶说这是偏心。 嘿，哈利。 罗恩高声大笑起来。 马尔福，等他看到你骑着这个吧，他会像温猪一样萎掉的。这可是一把国际水准的飞天扫帚，没错。 真不敢相信。 哈利喃喃道，一只手抚摸着火弩箭，而罗恩 倒在哈利的床上，为想象中的马尔福的窘样狂笑不已。 是谁？ 我知道了。 罗恩控制住自己说道， 我知道可能是谁了，卢平。什么？ 哈利说，现在轮到他大笑起来。 卢平，我说他要有那么多金子就能给自己买几件新袍子了。 是啊，可是他喜欢你， 罗恩说， 你的光轮摔坏时他正好不在，也许他听说后就决定去对角巷给你买把这个。 你说什么？他不在？ 哈利说， 我那次比赛时他正病着呢。 哦，他不在校医院？ 罗恩说， 当时我在校医院关禁闭，斯内普罚我清洗便盆，记得吗？ 哈利皱眉看着罗恩， 我看不出卢平能买得起这样的东西。 你们两个在笑什么？ 赫敏刚刚进来，穿着衬衣，抱着克鲁克山。克鲁克山看上去脾气很恶劣，脖子上挂了一圈金箔装饰。 别把他带到这儿来！ 罗恩急忙把斑斑从床里面抓起来，塞进自己的睡衣口袋里。但赫敏根本没听，他把克鲁克山丢到西莫的空床上，张大了嘴巴，瞪着火弩箭。 哦，哈利，这是谁送给你的？ 不知道， 哈利说， 没附卡片什么的。 令他大为意外的是，赫敏对于这个新闻似乎既不兴奋也不感兴趣，相反他脸色一沉，咬起了嘴唇。 你怎么了？ 罗恩问。 我不知道， 赫敏慢吞吞地说， 可是有点奇怪，不是吗？我是说，这应该是一把蛮好的扫帚，是不是？ 罗恩又急又恼地叹了口气， 它是最好的飞天扫帚，赫敏， 所以肯定很贵。 可能比斯莱特林队所有的扫帚加起来都贵， 罗恩开心地说。 那么谁会送给哈利一件这么贵重的东西，而且还不告诉他是谁送的呢？ 赫敏问。 哎呀，管他呢， 罗恩不耐烦地说， 喂哈利，我可以骑一下吗？可以吗？ 我想目前谁都不能骑这把扫帚， 赫敏尖声叫道。哈利和罗恩望着他。 那你说哈利用它做什么？扫地？ 罗恩说。赫敏还没回答，克鲁克山从西莫的床上一跃而起，正好扑到罗恩胸口。 把他带走！ 罗恩吼道。克鲁克山的爪子在撕扯他的睡衣，而斑斑拼命想从他肩上逃走。罗恩抓住斑斑的尾巴，朝克鲁克山一脚踢去，却踢到了哈利床角的箱子。箱子翻了，罗恩跳着脚，痛得哇哇大叫。